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一，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将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前总统布特弗利卡逝世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唁电； 韩正在广东调研；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品民俗、赏美景、打月饼、享休闲，各地多彩活动喜迎中秋佳节； 公安部团圆行动，帮助失散家庭实现团�圆，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明天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阿尔及利亚前总统布特弗利卡逝世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唁电。习近平在唁电中指出，布特弗利卡先生是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世界、非洲的杰出政治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曾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做出重要贡献。他担任总统期间，积极推动中阿关系发展，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他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中方珍视中阿传统友谊，愿同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一道努力，扩大和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可靠制度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从今年6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和修订前相比，《未成年人保护法》从72条增加到132条，进一步加大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力度。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部法律在修订时曾有缴纳和没收保证金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法律条文中删除了相关内容，源于华东政法大学附中2020届毕业生李俊豪的建议。李俊豪： 拿出保证金并不能保证未成年人得到应有的保护，可能反而会使他受到的家庭暴力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权益的侵犯更加的严重，所以说我提出将保证金改为以批评教育为主。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过程中，李俊豪和同学老师们将提出的修改建议通过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转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其中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6条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后，修订草案做出了相应修改，设立立法联系点、基层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了解人民群众意见建议的重要举措。2015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湖北省襄阳市人大常委会等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列为全国首批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襄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何爱群介绍，截至今年8月，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共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交办的67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被吸收采纳意见建议169条。 基层立法联系点比较好地发挥了聚集民意的建言战略作用，起到了下情上达的直通车的作用，也实现了基层立法联连参与社会治理的助推器的作用。 截至今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立法联系点已经扩大到22个，覆盖全国2/3省份，并辐射带动各省、社区的市立法联系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约597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15:22，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而且工作正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邓红琴宣布：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自首飞以来共执行3次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向空间站及空间实验室运送货物和推进剂等物资。火箭采用两级半构型，总长53.1米，芯级直径3.35米，捆绑四个直径2.25米的助推器，起飞重量597吨，运载能力近地轨道13.5吨，太阳同步轨道5.5吨，达到国际同类运载火箭先进水平。本次任务中，长期遥四运载火箭入轨精准，动作完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说： 这是整个空间站建造在海南发射场建设飞行过程中唯一的一次飞船火箭跟地面设备从1个多月以来没有任何故障，加注过程中没有一点毛刺，过程和结果都非常圆满。 天舟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的第二次货物运输应用型飞行，货运飞船为满载状态，运载了可支持3名航天员6个月的在轨驻留物资、空间站备份设备、空间科学载荷等货物，此外还携带了补加推进剂等上行物资，在停靠期间还具备并网供电能力，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供电支持。后续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全相位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国家监委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制定的第一部监察法规，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监察法规制度建设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重大成果。条例共9章287条，与监察法各章相对应，进一步扩清公职人员外延，对监察法规定的6类监察对象逐项进行细化，明确监察全覆盖的对象范围。条例分别对监察机关调查违法和犯罪职责作出规定，列出了职务违法的客观行为类型，列举了监察机关有权管辖的101个职务犯罪罪名。这101个罪名既是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责任清单，也是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最底线要求和负面清单，是公权力行使的制度笼子，有利于教育警示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敬畏纪法、尊崇纪法，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条例进一步明晰监察职责边界和措施使用规范，对15项监察措施的适用条件、工作要求、文书手续等作出详细规定，并对监察证据种类、证据审查、证据规则等做了规定，确保监察机关依法正确采取措施。条例将监察法规定的监察程序分解为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调查、审理、处置、移送审查起诉7个具体环节，强调对重要事项严格按照权限履行请示报告程序，并专章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条例的公布施行，充分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的坚定决心，有利于纪检监察机关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秋假期到，节日气氛浓，人们通过品民俗、赏美景、打月饼、享休闲，喜迎中秋佳节，共度美好时光。请听报道。 一拜月清明，天下齐和顺。 月上山腰，伴随着悠悠琴声，一群身着华丽汉服的女子们穿行入场，再现传统拜月、吟诗、抚琴、飞花令，令现场观众瞬间穿越时空。安徽马鞍山采石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高燕： 我们在这里举行拜月仪式，就是想将传统的民俗与地方的典故相结合，就是想让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添民族的自豪感。 接下来的话，我给大家先示范一下做月饼。 在浙江某安置房项目工地，社区工作人员陪不能回家团圆的工友们亲手做起月饼。专业的糕点师提前备好饼皮模具，手把手指导大家。印有花好月圆、如意中秋等图案的月饼造型精致，让人舍不得下口。工友们纷纷掏出手机给家人拍照片发视频。项目一期施工人员程宝平： 大家在一起挺开心，跟家里一模一样，也挺温馨的，团聚一下，然后大家齐心协力继续好好建设奋斗，继续使劲干，加油干。 今年中秋是双减政策实施后的首个小长假，没有了培训班的假期，乡村大自然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宁波北仑市民冯小阳就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农村老家。 早上呢，轻松愉快地写会作业，我们下午就跟着外公去田野里看看庄稼长什么样子，这个季节会收获哪些果实。 各地博物馆、儿童图书馆也变得十分热闹，孩子们纷纷表示不用上补习班的假期更快乐。 现在抽空的时候可以到博物馆看看文物。 中秋小长假红色旅游也人气飙升，从八一起义纪念馆到贺龙指挥部旧址，从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到方志敏烈士陵园，来自安徽的70后游客黄丽云几乎把南昌所有的红色景点都去了一遍。 感受了红色之旅的红色教育，前人栽树，我们后人乘凉，我们要珍惜。 公安部团圆行动开展以来，目前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帮助失散家庭实现了中秋团圆。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今年中秋假期，浙江杭州70岁的罗大姐终于与失散58年的姐妹团聚。 爸爸妈妈走的时候，为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遗憾。 58年前，罗大姐的妈妈带着3个月大的双胞胎妹妹在医院看病时不慎失散。多年来，全家一直都想找回失散的妹妹，但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没能成功。今年，杭州公安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开展以打击拐卖儿童、寻找失踪被拐人员为主题的团圆行动，全面梳理失踪被拐寻亲警情。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中队长刘松介绍， 就比出了这个所有位点一致的这个李女士，通过我们市局复核，那么认定了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姐妹。 在杭州警方的帮助下，最终促成了分隔58年后的再团圆。根据公安部的统计，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206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543名，其中失踪被拐超过60年的就有22人。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介绍，目前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年发案已经降至20起左右，破案率达到95%以上。 对拐卖儿童案件，坚持实行一长三包责任制；对重特大跨区域拐卖案件，公安部直接指挥侦办，涉案地密切配合，全力解救被拐儿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结果今天清晨揭晓，412名候选人竞逐的13个界别分组中364席选委全部顺利产生，新一届选委会任期5年。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这次选举是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充分展示出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新气象、新希望，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有利于香港民生福祉的改善，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发言人表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对新选举制度予以高度肯定和认同。他们表示，新选举制度减少了泛政治化的无谓纷争和社会内耗，有利于培育良性竞争、理性建设的选举文化，增进社会和谐。希望选举委员会委员本着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行使民主权利，不辜负广大香港市民的殷切期望。 我们相信，随着新选举制度全面付诸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必将稳健向前发展，政府治理效能必将不断提高，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逐渐变为现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指出，新当选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来自香港社会各界别各阶层，具有广泛代表性。他们当中既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有两院院士、大学校长、工商领袖、专业人士，还有渔夫、农民、司机、导游、工人等普通劳动者，分区防火灭罪委员会、基层社团、中小企业、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首次进入选委会。作为新选举制度的首次成功实践，此次选委会选举立下了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政治规矩，开启了香港社会走出泛政治化漩涡、构建理性建设选举文化的历程，不仅让民主政治迈出坚实步伐，也让良政善治真正成为可能。期待香港以此为起点，逐步回归正常社会，在新选举制度保障下，扶正驱邪，选贤任能，合力按下发展快进键，齐心创造美好明天。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表示，选举象征着香港特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政治体制踏进新里程，确保特区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从而推动香港实现良政善治。新一届选委会除了负责提名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及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外，也负责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这一新的限制职能有助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理性互动，以切实提升特区政府的管制效能。新的选举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社会大众支持下，香港定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原则，维持长期繁荣稳定。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9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28例本土病例都在福建。其中厦门市16例，莆田市7例，泉州市5例。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福建省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玲报道。 截至9月20号8时，福建省累计收治感染者367例，其中14岁及以下儿童92人，含莆田81人、厦门市1人。确诊病例中，危重症1例，重症4例。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国安表示， 在国家权威专家团队指导下，我省坚持关口前移，推进治疗的同质化、规范化。同时重视关注儿童和老年患者，实施一人一策精准治疗。 张国安介绍，本次疫情发生以来，福建省迅速开展多轮核酸检测， 截至9月19日，封顶镇已完成8轮全员核酸检测，仙游县已完成3轮全员核酸检测，莆田市全市完成2轮全员核酸检测，厦门市完成2轮全员核酸检测。 疫情发生后，福建省立即启动应急价格监测，密切跟踪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走势。福建省发改委党组成员魏明镇， 为稳定市场价格，全省9市1区全部启动平价商店销售机制，以低于同类商品市场均价的价格销售平价商品，差价部分由政府进行补贴，较好的平抑了市场物价。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1048.3万人次，运输整体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30万人次。 截至今天傍晚，2021年中秋档期前2日，全国电影票房累计突破2亿5000万元人民币。 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正式开门迎客，这是世界第5个、亚洲第3个环球主题公园。 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据调查，我国5岁儿童龋患率超70%，专家建议儿童每半年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 受出海气旋的影响，辽宁鲅鱼圈和葫芦岛潮位站今天傍晚出现达到当地红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风暴潮红色、海浪黄色警报。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临时政府任命的喀布尔市市长哈姆杜拉·努曼尼19号举行首场记者会，他表示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控制物价水平。总台央广记者韩萌、张小璇综合报道。 当前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商店、市场、加油站、货币兑换市场和大部分银行都已陆续开门营业，商业活动正在重启。在首都喀布尔，塔利班任命的喀布尔市市长努曼尼19号表示，喀布尔市政府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市政工作，包括清理城市垃圾、清除路障等。努曼尼表示，目前市政府面临预算困难，呼吁外界提供更多援助和捐赠。他还说，喀布尔市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此前拖欠的政府工作人员薪酬的支付工作，并将按计划在月底支付本月工资。针对物价上涨和货币兑换困难等问题，努曼尼称，喀布尔市政府正在就此与相关商家协调，相信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关于女性就业问题，努曼尼表示，此前喀布尔市政府共有大约2000名工作人员，其中30%是女性。阿富汗塔利班已要求所有女性返回工作岗位，目前已有部分女性参与市政工作。不过，由于美国以及部分国际组织依然对阿富汗采取冻结资产等经济封锁措施，阿富汗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并不乐观。总台报道员当地时间9月19号晚对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信息和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扎比乌拉·穆贾希德进行了独家专访。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赞扬上合组织峰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立场，而有的国家干涉他国内政不符合国际准则。 关于包容性政府的组建、强加条件和干涉他国内政不符合国际准则，别国无权干涉阿富汗的内政。阿富汗有自己的价值观，在衡量国家利益和安全等问题后建立了自己的体系。现在之所以称之为临时代理政府，是因为可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其他国际消息，朝鲜外务省20号谴责美国同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建造技术的决定，称此举是破坏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引发连锁式核军备竞赛的很不好且十分危险的行径。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9号警告，如果美国国会不迅速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联邦政府在今年10月可能出现债务违约，并会造成广泛的经济灾难。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警告称，由于人才外流、医疗用品和燃料供应严重短缺，黎巴嫩卫生部门面临崩溃危险。 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创历史新高，且后者继续在全球高居榜首。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石静飞、舒心，主播泽华、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